北京时间22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 82兆赫 AM 92.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晚上10点，天津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夜晚的我，10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10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你的智能手机和 Pad 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正在为您直播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大陆机。各位好，你好，我是周准。今天天气变得很冷啊，我穿了一个帽衫进直播间。我也希望各位呢一定要注意，在明天后天天气会变得很冷，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哦。其实我们用手指算一算，再过2天啊、周六周日就是11长假了。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放松等待假期来临的人，像我们这个职业快放假的时候特别辛苦。怎么会特别辛苦呢？我们有一堆的东西要录，好在录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啊。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媒体的朋友，不管是做电视台电台还有直播的朋友都很辛苦。我也希望趁这个假期你能好好的休息调整自己。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10点大陆机，收听肯定是 FM98.2 AM927 了啊。然后呢视频直播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，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。怎么关注花椒？就打开花椒之后，首先你要下载 APP 花椒，搜索10点大陆机，点关注。每周一到周五我会出现的这个对话框当中，周六周日是唐甜甜。谢谢所有现在进场的朋友，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、也想听听大家放假之前你有什么一些安排，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哈、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学习学习。当然也可以通过昨天的那个话题继续聊下去。昨天不是聊了一个话题吗，叫做如果你过分对一个人好，关心一个人会不会被冷落。昨天晚上的讨论结果是一定会被冷落。那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一个人好，是不是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呢？你也可以聊聊这个。今天有两个话题 double topic for you 都可以给你的。第一个就是节前了，快放假了，你有什么自己的安排啊？今天也算是一个周末，明天虽然上班，但是我已经知道有很多朋友已经上路溜掉了，像我们的听友宋文暖已经去延吉了，坐着火车一路去延吉，很爽的啊，可以吃延吉那边的好味道啊。那你也可以跟我讲一讲，用怎样一种方式对待一个人，他不会觉得很辛苦，就是那种非常合适的恋爱的方式，都可以通过 iPad。和你的智能手机跟我一起互动。谢谢 Helen 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好声音文艺范，谢谢你。同时进场的朋友亲爱长腿叔叔你好，还有我不是富二代，那你是半个城太阳花，还有利诺，利诺也是个好朋友啊，利诺你好。相守日落，再再胖胖，等待月黑夜静，飞儿。今天我准备了第一首开场曲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soft R&B 的歌曲啊。我觉得这个歌手叫做 Bobby Tisley， 我觉得他这首歌曲叫做 Y-O-U 非常适合节前来听。想必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北京滩也好，或者躺在你舒服的床上也好，有些朋友甚至有一个家里有浴缸的朋友，你可以把你的音箱啊开到很舒适的位置和合适的音量，你可以听我的声音，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，然后呢缓解你一天的疲劳。 我希望呢，十点达的就有这样一个功能，你可以看到我，我还行哈、啊，比之前瘦了，就是因为让你们看到，不是那个发胖的中年男子、油腻男子，我刻意的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，可是很辛苦。你们知道我每天晚上最想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呢？排骨、土豆、豆角。OK， 不要忘记两个话题啊，你也可以跟我随便聊天啊。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把我当朋友，你可以问我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让我的人生经验跟你一起分享，我们一起排忧解难，我们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。 有请第一个歌的演唱者，叫做Bobby Tesley， 上场非常好听的 R&B Soft R&B YLUU 啊，他正在放，稍等一下啊。 OK， Double Double Pardon， 重来一遍，有请 YOU。 Baby, yeah.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非常好听的 soft R&B 的歌曲呢，让大家的活力四射的感觉，会跟这个节奏不由自主的 tempo， 不由自主的 shake 啊，非常好听。Y O U， 希望你好好的。谢谢啊，很多朋友在跟我互动，昵称不好吃，说我会做很多很多的饭菜，因为有时候晚上会不吃饭啊，会早上吃顿好的，中午也吃点好的，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刻意的不进食，已经有大概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哈。真的很辛苦的。然后呢，昵称不好吃说我会做很多拿手菜啊，像麻婆豆腐啊，辣子鸡啊，啊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碗米饭，麻婆豆腐、辣子鸡、土豆、排骨、豆角，然后垮炖鱼、贴饼子、葱花饼、油炸花生米、二锅头， Oh my god， 好吃啊。看到大轩了，我看你换了一个头像，换了一个进群的名字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大轩，欢迎光临大轩。还有小C送我的礼物。Helen， 你说关爱青年计划是什么？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，里边每天都会推送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内容，你可以去关注它更新。最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大数据，你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来看视频直播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谢谢小 C 送的喜欢你啊，each other 我也喜欢你啊，非常好听，也非常好看的样子。过左上角任务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九个女神呢，大家加油！过左上角任务还有九个女神呢，快放假了，你的打算是什么？你们打算什么？小 C 你要做什么呢？大轩你要去做什么 ？Helen 还有昵称不好吃，你们都打算假前会做一些什么？有没有安排出去旅行啊？去一趟，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啊、嗯！其实现在很多的攻略也很好找，然后出去一趟变得很容易。现在告诉大家，10月1号、2号、3号，十点答录机是直播的，我会在直播间继续看到你们。那三天是金曲大联放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。那三天我真正是一个 DJ 啊，我就用我自己对这些歌的感觉串起一首歌又一首歌，那应该是个非常 relax 的夜晚。我希望你们10月1号、2号、3号，如果你们有空 ，if you are free time, you get there， 你可以到这边来听听十点答录机，看看十点答录机，好吗？Helen 有听过一次节目，所以就来关注你的 Only One， 只有一次吗？只有一次吗？印象也足够深刻就好。也可以尝试来关注十点大陆机，十点大陆机呢会以不同的形态呈现给各位，我也以不同的感觉呈现给你，我也可以暖暖的，也可以快快的，也可以不同的风格让这个夜晚变得非常的生动活泼啊。国庆节线下有活动吗？国庆节好像没有，你就每天来看直播好了。你是在北京吗，小 C？ 如果有活动的话，我一定会组织大家，比如说看场电影，比如说我们组一个见面会，大家一起吃顿火锅，我跟大家煮肉，给大家喂菜，怎么样？说到放假之前，有很多的朋友会打算啊，比如说大部分的朋友都会告诉我说，准则我要好好休息休息。我也想跟你说的是一样的话，我要好好休息，但是我一二三要直播，一二三还要值白天晚上的班哦，怎么办呢？对，但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生活组成了不同的方方面面的事情。四五六七你可以休息吗？我可以休息休息，陪家人一起过个十月一啊。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啊，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准时大陆机，有很多的朋友在里边。还有很多朋友最近说我瘦了呢。不错，我要继续加油，瘦到140斤。每次一来都这样。好了，第一首歌来自于啊一个非常好听的 R&B 的歌手，叫做 Bobby Tisley 的歌曲，叫做 YOU。第二首歌我想告诉各位，其实我每天晚上都要告诉各位说，其实你们不要觉得孤单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因为我们彼此心连心，我们彼此通过电波，通过视频这个小小的对话框，我们一个小时在一起，不要孤单。因为如果你觉得孤单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来看我，你可以打字写字，就像对一个朋友一样，每天晚上都可以。 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我为了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。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。 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 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我是摄影师腾辉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，人生玩家大龙宽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，十点打鲁机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，十点打鲁机生而不同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，十点大陆机。 To be a better man, to be a better man。送我的心花怒放，谢谢元儿，心花怒放。我也希望各位在放假之前都有一个心花怒放的节前假日感受。欢迎你在22:23:50钟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。各位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。节目做了大概9个月28天啊，我结识了很多好朋友，然后我会在这个镜头当中更了解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是个蛮好的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刚思丰说了一些自己的感觉，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老成的人，我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啊，但从头像来看不是很大的一个人啊。他说那些我们坚定不移，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哦。你举个实例给我听听看啊。他还说，说了推杯换盏三什么三巡酒过，发现你忘却回家的路，三巡都忘却回家的路吗？你是有心事还是？还是有很多的想法，你可以跟我讲讲啊。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准时打陆机。有些朋友说准你理发了，哎，你们看出来了，真的是剪头发了啊，剪头发，剪头发。谢谢元儿，心花怒放。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的我的朋友彩彩说，我要陪陪我的女儿啊，我觉得真是。我的听友真的是35岁左右的朋友都应该，如果真的是你20岁、25岁、28岁结婚的话，应该有小孩了，对不对？平常工作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陪他们的话，你可以趁着假期好好陪伴一下他们。不光是孩子，另外一半，还有我们的老宝贝儿们，爸爸妈妈们。你会发现我们经常在自己的世界里忘记了他们的孤单啊。你们会觉得我们会觉得说没事啊，他们是永远不会变的，对我们的爱，然后我们就会刻意的，不是说刻意的，就会不自然的忘记爸爸妈妈，甚至打个电话、发个微信的时间都没有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不许这样啊！你们应该多跟爸爸妈妈联系。有些朋友是北京的朋友，你可以至少在一个城市居住；那些不在一个城市居住的朋友，更要加强联系，因为他们身边真的没有你的陪伴，少了一份寄托啊。就是本来你比如说想做一桌非常好吃的菜，你都吃不到，太忙。希望呢趁着假期你可以通过一些交通方式回到自己的故乡，跟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好好的感受。谢谢元儿给我添的这个叫做什么，叫做印象标签，看有没有新意啊。好声音暖男温柔，还好吧，我不是个特别温柔的人，其实我超凶的，特别凶的一个人。啊， 好了，第一首歌来自于叫做 Bobby Tisley 的 You。第二首歌来自于伯虎的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》，原唱是常石磊石头。第三首歌我们的节奏缓慢一点啊，这首歌呢叫做《可以的话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现在为节目点点赞；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在我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撒把花椒豆啊，撒点女神，完成我们第二个任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比心心。有请梁静茹。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放松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像我一样，深吸一口气，特别放松的呼吸出来，呼出来。可以的话，想想看啊。 每一次你不开心，我也跟着伤心。我们的心那么近，一定很有默契。不必想该做什么，再三都得体，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。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，可是 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 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大家好，我是赵全，夜里的声音会发光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谢谢赵全先生。今天为什么要放这个片花呢？因为呢，在点一首歌的环节，有一个朋友就点播了赵全先生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超级有难度的一首歌曲。我也曾在很多节目当中放过这首作品啊。这首歌从歌名上来听就充满了遗憾，叫做当初应该爱你。你看我又开始把这个情绪压低了。如果当初我爱你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会不会不分开？这我不由得想起了后来的我们建青和那个女主角的名字我忘了，在那个电影当中，就是建青和大地的对话。其实有很多的如果是我们自己去假设的，如果没有如果，对不对？后来的我们只是变成了最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我想告诉各位的是，所有的缘分上天都已经注定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你的每一个步调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上升下降波峰波谷，都有一定的联系。当然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的生活，但却不能改变很多事情，比如说缘分这件事情，比如说情深缘浅这件事情，比如说缘分不到这件事情，改变不了。算了，那今天晚上让我们一种非常非常正式的心情感觉来听听这首歌曲。丽诺说，如果当初勇敢的在一起，会不会不同结局？会，但会不会是你要的结局呢？ I am not sure， 不一定哦。错了，当初应该爱你，管他结局呢，你应该这么想，我就爱过他一回，管他结局如何，轰轰烈烈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眼中只有那个人。赵传先生，华语乐坛非常好的音色，有请。 我跪在过去与现在交汇的点，祈求天将我所失去的全都还给我，和你相遇在晚，分手在早，只怪我没发现你对我好。我看着爱情被时间越送越远，慢慢地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，如今后悔也好，心痛也好，但是我对你的思念，谁又知道？是的，当初应该爱你，可是为何我匆匆放弃？我闭上眼睛，假装我可以忘记，流下的眼泪却变。原来这一次我真正失去。 都是有温度的。我用心配的图片也符合这首歌的情绪。如果你在听广播，就用心听这首歌；如果你在看我的直播，就请你体会我的用心。当初应该爱你，赵传。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。 我是萱萱，十点打卤机，生而不同。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，十点打卤机，生而不同。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，十点打卤机，生而不同。 十点打卤机，生而不同。十点打卤机，生而不同。十点打卤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 希望十点打卤机这些口号呢，能够映射到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。谢谢你正在收听收看十点打卤机。今天是2018年的9月28号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9。刚刚有位朋友问了一个很好有意思的问题，说直播刷死一群人是谁的错。我告诉你，是自己的错。万物皆是自己的原因，你不能怨任何人。你做的每个决定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一个细节，全是源自你自己。所以要调整你自己，你要的是什么，你想得到的什么，你特别清晰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朋友在自己的 iPhone 啊，还自己的智能手机里的播放器里会有他的歌，叫做房东的猫，对吧？很多朋友喜欢他的声音啊，喜欢他淡淡的吟唱。过分喜欢是我们的听友，他每次就是说的话我都不是特别明白啊，这就是打得很有意思。我不知道他那个句逗在哪里，就是那个句子句点在哪里啊。不管怎样，谢谢你来捧场。 OK， 房东猫呢有首歌曲在最近一部电影叫做悲伤逆流成河，那个片段我记忆特别深刻。那个妈妈为了养育这个女孩，自己做的事情呢，还是不那么见得光的一种职业，就是按摩职业啊。但当她女儿患病之后，妈妈心如刀割，幡然觉醒，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的那个瞬间，特别感动。至少我在电影院看到很多的朋友都会流眼泪啊！我诚意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《悲伤逆流成河》。每一个人做的决定都跟他的生活有关，不管是那个女孩还是他的妈妈。当然，在遇到真实事情的时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坚强的后盾。你想想，你给妈妈什么了？我们带给妈妈什么？快乐，带给妈妈成就感。No， 这她都不需要，她需的是陪着她，在乎她，你懂吗？ 窗半夜，爱和恨穿着阴线， 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，给妈妈。你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我是曹全斌，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十点大陆机的好朋友好听友小 C 告诉我说，吉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哈，其实这句话呢大家也许都会见到过听到过，是人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的风景，愿各位安好。其实换一句特别简单的话说，因为你在非常绝望的环境当中已经不能再低谷了，不能再坏了运气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不错的风景，一切都会变好。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对你生活生存的世界有信心，对周围所有的朋友都要有信心。我也看到了 Helen 跟我说的话，加油啊，利诺加油，没问题。我觉得真的是十点杂录机的铁杆听友和粉丝的话，我们都差不多啊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我能感觉到你们炙热的内心和清澈的眼神，就像我一样。听了很多女生的歌曲之后呢，今天晚上再听一首男生的歌了啊。我觉得这个歌手也是非常的用心，而且他唱的都是那些还蛮悲伤的情歌。其实今天晚上是想聊这个节前怎么打算的，除了休息那就是旅行啊，除旅行就是看电影啊，享受甜蜜的生活呀，在难得的这个夹缝当中让自己赶紧休息充电，类似这样的。有些朋友陪家人，有些朋友要去商场买一件好的衣服，去吃一顿特别中意的餐食。Anyway, 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。记住这句话，生命真的有限，多跟有趣的人在一起。第二句话，生命真的有限，快乐一天就是一天。第三句话，生命是真的很有限，所以不要让自己内心太过于紧张和悲伤。Do you understand? 有请李圣杰。如果你爱他，如果他爱你，就好好对人家。如果你不爱他了，如果他不爱你了，对他 say goodbye, 让他寻找自己真正的港湾和臂弯。在爱情里做一个容易决绝的人，果断的人，是会令人钦佩的，对吧？ 不相信这一切到了最后，你决定全身而退的走，坦白说我要说又再加一个承诺，会不会我们天长地久，的沉重让你勇于忽略的走，我都可以只要你会更快乐，如果你爱他。 己别再去奢求，也了解为稀释的脆弱。怎么会我的困惑因为你而颤抖，像一个幽魂般的漂流。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，让你忧郁忽略的走。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。今天是周五啊，如果是平常的一个周末的话，应该是周末的。提前祝你周末愉快，因为周六周日我不在直播间出现，就提前祝你周末愉快，提前祝你假日愉快。10月1号、2号、3号我也还会在直播间出现，你要来捧场哦，不要让我一人在直播间。如果你真的有事情做，那去忙你的好了。谢谢所有的朋友今天晚上的一些感悟，谢谢小 C 啊。心似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，心事复杂，思绪纷呈，不如放空，说不定就释然了。对呀，有些念念不忘就顺其自然的淡化了，对自己好一点。最后一首歌呢，是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、繁华落尽的人物。我觉得李宗盛先生的歌我也很少在节目当中放，因为很有分量。谢谢心墨最后送我的掌声，谢谢。给自己的歌，也给你们啊。这是一个老男人、老男子、成熟的人，最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哲彤先生的节目，我是周准。一个你的好朋友，10月1号再见，记得来哟，记得来哟，记得来哟。 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的舍不得，只顾着跟往事瞎扯。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。 像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 夜晚的心情